乡玩耍去吧。那我玩去喽。 命在他门前，替世一稍了几情怀。就是这个旨意， 师同快来！ 啊啊， 师同快来！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烟去来。 哎，要鼻烟干什么呀？ 啊，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哎， 娘的， 哎，

我今莫去的门堂一次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啊。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们相思酒喝要了夫妻，可叹我到万年。 何人？ 小娘子，小娘子。

有我干，才穿了家园。儿啊，这鸡蛋谁为你做茶做饭哪一锅为你轰轰烈烈哪一锅，尽管你冷或暖哪一锅，好心田将我儿女改变心情转为家园，只是母子难相啊。 老旦的演唱要求苍劲老辣，女演员由于嗓音条件的局限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不多。刘桂欣是李多奎先生的亲传弟子，她的演唱比较好地体现了李派的特点。请听刘桂欣演唱的《四郎探母》。过去的京剧舞台上，老旦一般都由男演员担任，并出现了龚云甫、李多奎、李金泉等著名的演员。